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63集，来晚了。 傀儡分身术， 我去追。 别追了，他早有准备，肯定在某个地方布下了分身，以防万一。我听说过这种术法，一旦发生性命危险，他就可以将自己在千里之外的分身置换过来，用分身来抵挡致命一击。 冬至其实也跑不动了，连起身的力气都没了，只能坐在原地喘气。 那有没有办法追踪到？ 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将分身设在何处，但我听说这种傀儡分身术每次动用必然元气大伤，加上你又捅了他一剑，他现在就算不死，顶多也只剩下一口气，没个几年是恢复不过来的。 功亏一篑，冬至有点沮丧，但木朵却很庆幸。 没想到你竟然会引雷术，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这句话他说的真心诚意，如果萧琪能醒来，说不定还会上演一出前居后宫的戏码。毕竟特管局里虽然看资历背景，但最重要的还是实力。可惜他和周队都没有严诺那么幸运。木朵又是好笑又是心酸，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引雷要阵法配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也是拼尽全力一试，当时若不成功，我们现在就要成人了。 所以你刚才引着那条蛇到处跑，就是为了趁机布阵？ 那样才能暂时避开山本的视线。他能力其实很强的，你也感受到了。以前我见过他师兄藤川葵和我师父交手，山本是他师弟，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这次不过是轻敌大意，才会被我得手了。 木朵震惊之余，不得不佩服冬至的急中生智和临危不乱。当初觉得对方不肯睡办公室还要另找房子的行为太娇气，怀疑总局将这么个人派过来仅仅只是想让他拿这里当跳板攒资历往上升。现在他才知道，总局是真觉得陆城办事处不行，所以才让人家过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旁边传来了一声呻吟，他们转头看去，严诺动了一下，慢慢转醒。 发生了什么？ 严诺扶着额头，一点点回忆起自己失魂之前的情景，忽然身体一震。 那剑锋有问题，萧琪和周队。 声音戛然而止，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周队的尸体上。顿时说不出话。 严诺，你冷静点，那个奸夫已经被冬至重伤跑了，周队和萧琪他们已经牺牲了。 严诺脸色苍白，不知是悲伤过度还是失魂后遗症发作，精神还有些怔怔的。 木朵姐，你先跟警方和分局联系，让他们赶紧派人过来。 他见过何玉师弟失魂的样子，知道魂魄刚刚归位都需要一个休养期，不可能立刻恢复过来。木朵拿出电话开始联系，冬至则皱着眉头回想，他总觉得自己似乎遗漏了什么，却一时想不起来，只好也摸出手机，上面却有个未接来电，号码很陌生，是陆城本地的，但不是贺家的。贺家的号码他存有，连打了两个，应该不是骚扰电话，但当时他忙着跟山本周旋，哪里有空去看电话呢？冬至回拨电话过去，响了两声，一个女性的声音接起来，很陌生。 你好。 你好，请问刚才是你给我打电话吗？ 没有啊。 这声音疑惑中还带着一丝警惕，估计也把他当成诈骗分子了。冬至很奇怪，又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哎，等等，别挂电话，请问你是小安吗？ 小安就是贺家那间旅馆的前台小姑娘，冬至还跟她说过几句话。 对，请问你是？ 冬至心下一沉，隐隐有了猜测，他立马道： 啊，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你见过我的，我现在马上赶回去，麻烦你等一下啊。 冬至也顾不上双腿还在发软了，跟木朵借了车钥匙，赶紧就开了车回去。从郊外回市区距离不短，幸好深夜车流量不多，一路畅通无阻。到旅馆时，值夜班的前台小姑娘小安果然还在那里。 东哥，太奇怪了，我刚在打盹儿，也不知道是谁拿了我的电话打给你，还连打了两个，手机上是有指纹锁的呀。 小安一看见他就将手机递过来，以示自己所言不虚。这旅馆里发生怪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小安还算挺淡定的。东芝拿过来一看，未接电话里果然有他的号码，时间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小安根本没存他的号码，打了也不可能不承认的。但东芝曾经交代过那只叫老六的黄鼠狼，如果发现那个人的行踪就立马通知他，所以唯一的可能是老六发现对方来了，就赶紧上了小安的身，拨通了他的电话。想及此，东芝马上问小安要了二楼尾房的钥匙，门依旧锁着，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东芝稍稍放下了一点心，赶紧用钥匙旋开锁口，快步走进房间。然后东芝的脸色一白，当场愣住了，铺着洁白被褥的大床上晕开了一滩血迹，一只小动物仰躺在上面，四肢僵硬，腹部被破开了一个口子，连肠子都露了出来。冬至来晚了一步，窗户半开，风拂动白纱，除此之外房间里没有凶手留下的痕迹。想想也是啊，能杀了保家仙的又怎么会是普通人呢？冬至小心翼翼地将浑身冰凉的黄鼠狼捧起来，用床单将它裹住。虽说老六起初助纣为虐，怕死不敢说出真相，间接导致了他现在的下场，但冬至觉得既然是自己让他通风报信的，那么老六的死跟自己也脱不开关系。话说回来，对方既然穷凶极恶，自然不会将一只黄鼠狼放在眼里，就算老六不给他报信，可能也躲不过这一劫，因为他身上早就被对方下了标记，天涯海角都躲不开。 抱歉，是我疏忽了，没想到对方连你也不放过。你放心吧，我会找出凶手为你报仇的。 冬至对老六的尸体郑重承诺，从所有的线索来看，杀了老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山本，但也有说不通的地方。 一个多小时前，山本可能还在仓库里对付我们，就算他把分身设在旅馆里，受了那样的重伤之后，他还能杀老六吗？其实老六打不过他，总不会连跑掉的机会都没有吧。还有当时我问过山本旅馆里的事，但山本一口否认了，虽然不排除他撒谎的嫌疑，但既然事情已经败了，他为什么还要杀老六灭口呢？总不至于只为了泄愤吧。不对， 冬至的脑海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起山本当时被质问此事说的是不是我， 不是我，而不是我没有。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是他，但他知道是谁。难道还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隐藏在暗处？ 一时间冬至的思绪有些混乱， 会不会是我太多疑了？ 有龙身在，许多事情根本不必他去思考，因为龙身自有办法。人总是有依赖惰性，冬至自然知道他这种想法不对，所以这个念头也仅仅冒出半秒，又被掐灭在脑海深处。如果现在打电话去求助，师傅肯定会说由他来处理，一般接下来就没有冬至什么事了。但既然进了特管局，就不能管杀不管埋，龙身的徒弟也不能只会在前线冲锋陷阵， 也要与其师父一样，学会从大局看问题，学会统筹解决问题。萧琪死了，严诺失魂，他们办事处一下子去掉了一半的战斗力，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冬至叹了口气，只得先打电话给木朵，询问他那边的情况。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